暖暖暖风铃响起你在何方换上那件淘宝旗袍青色绣花可人家笑三色围绕色春光舞蹈鼓起脚尖像风风的跳桃花男人蝴蝶知道痴情要以为那微笑桃花旗袍你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 太多语言，用双手努力实现你我

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从爱火花烫到头发乱了，唱歌是呼吸和生活。喉咙上破，不管它是谁的歌，没有音乐一样，哎呦哎呦，我很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从一两岁唱到八九十岁，我不唱歌能干什么？ 对啊，你唱歌能干什么呢？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俺们的贴心人》，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 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了？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个再做不好， 我 自 个儿出去买小丽的呢。 一天到晚的， 你 说我 这人， 你这个为什么？ 你 女朋友 你真走了，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Did you know I'm your fangirl today?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I say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baby. I'm your darling. Is there anyone to answer my heart? Is there anyone to answer my heart?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baby. I have been waiting on the telephone. Hello. Did words wreck me? Yeah, you was all I needed to see. Your hand touching the tip of your knee. Nike 가 너무 아름다운 것 같아. Excuse me,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y.A beautiful day at the zoo. We kiss, but my eyes can't focus on you. Hello,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ve seen. So come here, do you want to go dancing with me?

错变常态，好几次欲言又止说声嗨。Hello 男孩呀，依旧叫起来，相处还不够一小时大概。如果电梯突然停下来，能换多一点时间待一块。哦，你好陌生人，不会奇怪，如果有一天我们请你到舞台，那是疯狂，那是因为爱，我想你也能明白。你好陌生人，千万别说爱，让我保持单个姿势继续期待，不忍心损坏，那是因为

传是我的深愿望，这片星空是你的模样。 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时光，在我们身后长出宝宝。 我将黑夜碾碎，还加半两月光，火酒服下，想暂止惆怅，正道在，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新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便宜除了心痛难当，读情书意在以毒攻毒，想致旧情难忘，我却红了眼眶，是不死心还是怎样，